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50集，日出。沈泽川就是雨珠，萧迟也吻着他。沈泽川眼角缀着水珠，他湿湿的敛着眼眸，用最大的克制轻声颤抖道： 阿爷。 萧迟也埋首在沈泽川的颈边，他醉死了，整日被这个坏人随心所欲地念着名字，每一次都像是邀请。他磨蹭着，像是睡醒了，自然而然地应着： 嗯，川。 沈泽川偏头与萧迟也鼻息相对，几近天真的唤着，像是牙牙学语： 我好爱你啊。 萧迟也拉起沈泽川的手，深深地吻他。他们要面对面，把相互最难看也最好看的神情都尽收眼中。萧迟也拨开沈泽川湿透的发，彼此间连残缺都相互契合，那些恶劣的、古怪的，甚至是残忍的一切，在两人间留不下任何空隙。某时三刻，萧迟也背着沈泽川走在带霜的草野里。 好久。 沈泽川拢着风铃埋在萧迟也的背上，闷声说： 跑起来， 累死我吧。 萧迟也掂了他一下。沈德川用手指揪着萧迟也藏在衣领里的小辫儿： 累死我了。 天还早，东山脉挡住了些许视野，风很大，两个人盖着同一个大氅。天色还没有亮，他们已经走出了鲨鱼营，往北有个小望楼已经作废了，萧迟也就是到这儿来。两个人拥着大敞挤在一起，坐在陈旧的望楼上，面朝东方等待着日出。 我以为你是来提亲的。 萧迟也把沈德川偏过去的脑袋拨到自己肩膀上。 我都等得快老了。 沈德川怕冷，这儿风又大，他伸出半个手指把大敞挑起来，然后钻了进去，恨不得把整个人都埋进萧迟也胸口避风。 我等你八十的时候再来吧，你爹也砍不动我了。 萧迟也隔着大敞把下巴压在沈德川的头顶。 好歹是做辅君的人，私奔的气魄还是要有的。 他想着继续说： 老头是欣赏你的。 沈德川想要一支暗杀轻骑，真的是放到茶室和沿线吗？这样的队伍需要非人的自制，因为他太好用了。为了打造这样的队伍，沈泽川要准备多久？他费尽心思的成功了，问题就会回到最初，这支队伍还能继续放在茶室和沿线吗？沈泽川真的只想把他们用在茶室和沿线吗？这是把四杀的刀，他有着和沈泽川另一面相互倒映的漆黑。如果没有萧迟也，萧迟也把大敞拉下去一些，露出沈泽川： 来了。 沈泽川露着眼睛朝东看，萧迟也直接把他捏着下巴抬起来。天际浓云滚滚，风猖獗在昏暗的天地，紧接着空隙里破出金芒，宛如数道光剑穿梭云层，云浪里推出一轮日，像是载着万千重量把流云碾成了碎末，气势磅礴地抬升起来。万顷草野霎时被点亮，薄霜燃烧起来，晶亮闪烁着铺坠大地，枯草犹如回光返照，潮浪声清晰入耳。 小泽安。 沈泽川莫名说道。萧迟也戳他面颊，沈泽川握住了， 露出双腕间的红色，他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天空正在荡出辉煌的金波浪，蓝色宛如浸泡开来的宣纸，不多时就染遍了他们的头顶。红雁山苍茫的雪顶矮矮于云巅，雄鹰盘旋着立鸣，沈德川和萧迟也在风里被染上了金光。风太急了，沈德川有种即将被吹走的错觉，但是萧迟也稳稳地挡在他后方，逐渐反握住了他的手。萧迟也耳语：“ 做什么都可以，有我在，你就不会坠下去。” 萧迟也把陆一之留下的那匹白马送给了沈泽川，趁着还有闲暇，在交战地的草场上陪沈泽川跑马。这马通身雪白，唯独胸口一点乌黑，既漂亮又灵性，比浪涛雪晶更活泼。今日没战事，萧方旭穿着铠甲坐在栏杆上，看沈泽川沿着圈跑马，对左千秋说：“ 这习惯。”这习惯。 左千秋顶着阳光，眯眼看着手里的药方子。 话说完呢，像阿野他娘。 萧方旭伸出手指，照着沈泽川的路线转了两圈。 跑不直。他常年都在曲都，不擅长马术，让阿野以后多带带就好了。 左千秋抬头：“ 你找着一灯了吗？”“ 大师行踪飘渺，来去不定，哪儿那么好找？” 萧方旭手上还拿着头盔，他掸着上边的灰尘。“ 怎么了？” 左千秋凝重地说。“ 这孩子的病得叫医登看才行。我去年在曲都里见他，他虽然外表略显羸弱，可内在没有大碍，现在再看分明已有了颓败征兆。” 萧方旭打量着沈泽川：“ 这么严重？”“ 药服了那么久，是得加倍还的。他在曲都先后经历三次劫难，齐慧莲是其重创，好在阿野和纪刚都用心。”“ 能好吗？” 萧方旭收回目光，看向左千秋。左千秋眉头微锁，把药方子折起来收回怀中。“ 我看难，先小心养着吧。” 晌午时用饭，沈泽川桌上多了碗鲜奶，他不了解交战地的补给分配，只以为是萧迟也吩咐的。晚些萧迟也进来，又端了碗鲜奶让沈泽川喝了个饱。萧迟也吃饭时没说什么，以为是左千秋给的，回头准备去谢谢师傅，正好盼着陈阳来收碗。“ 师傅的，我去送。” 萧迟也利落地套上外袍。陈阳把碗搁在托盘里，低声说：“ 是咱们王爷的。” 萧迟也慢下了动作：“ 王爷早上嘱咐了伍子玉，把自己的日份给了公子，还让边伯营给慈州送产奶的牛羊。” 陈阳端起盘：“ 最后特地说了，不要声张，也别专门给公子讲。” 这老头儿。萧迟也颔首：“ 明早把我的补给老爹。” 他说完犹豫了片刻，在陈阳要退出去以前叫住了人：“ 啊，算了，这事我知道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